FM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。 美好的憧憬啊，商品消费服务体验。 好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确实民间的智慧是无穷的哈，比如说在民间呢，把吃大红枣啊，把吃核桃啊等等啊，誉为对身体非常 美岁不显老。 对， 还有朋友会说，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啊，一到秋季啊冬季啊，叫做每日三颗枣，上山打虎还不显老呢。 是一日十三枣。果类的嘛， 当然， 所以每天呢吃点核桃啊等等的，对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你说吃枣也好，吃核桃也好的，吃枣啊，有一个大胡子。但是今天我们这组合呢，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。 没错，所以呢，一直以来在寻找的一种第一好吃还不发胖，而且还特别营养的零食，那今天就是优质的枣夹核桃。 没错，枣夹核桃就是把这个大枣里边的这个核啊给您抠出去了， 哎， 啊，然后把这个包好的核桃呢给您夹里边了。 没错，核桃仁儿再裹着我们的大红枣，您入口这么一酥一脆一咬，香甜之外营养还特别全。 没错，实际上呢这种做法非常好啊，但是呢选材也特别的讲究，比如说你吃的是哪儿的枣， 对， 你吃的是哪儿的核桃，这也很重要。 首先一点啊，我们首先从这个吃东西到了一些蔬菜和水果，再来说这个核桃，核桃当中营养那就更丰富了，比如说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矿物质，还有维生素。核桃里面啊，还有一种红人的话，吃点大红枣。 对， 但是今天我也告诉给大家，首先第一，单吃一种结构的话，可能营养不够全。那么今天两者都可以结合在一起。 其实刚才文山说的就是说，这个无论是枣啊还是这个核桃啊，里边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高。 没错，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新疆大枣和新疆的 东西，我得买原产地的， 是的， 我得买正宗的。那说到大红枣，来自于新疆的一级的和田骏枣，它这个个头啊不但是特别的饱满，果肉也非常的充实，你要甭提一嘴咬下去，我跟你说这不是吹的啊。因为我们今天的核特别小，肉特别肥厚，等于你一大口像咬馒头。 整个和田的大枣呢就是一个鸡蛋大小了， 哎呦呵， 所以呢个头非常大，皮薄肉厚哈，而且肉质非常的细腻。 当然了，而且我们今天可以做到的，第一，全部是手工来筛选那些不好的红枣，有个小虫眼的都不可能了，哎，而且留下的都是非常饱满而有肉的。除此以外，一个一个的话，您一定要在近短的10年的把它吃完，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。再一个就是这个量很足，基本上你说一个家庭，您就放在咱们家的小茶几上， 结合，口感非常的香脆。 是的，就是白嘴吃啊，当零食啊，是非常好的 哈。当然， 像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新疆原产的枣夹和。 怎么着也得差不多100块钱， 一百块钱左右， 这是一个行价。 对，好多都是假的， 哎， 都是这个，比如说小商小贩啊，冒充是和田大枣， 没错， 这个新疆的 回家， 对，完全是同样的东西呢，再来两大包两斤， 对，直接翻倍了。但 是这样的话，一下就4斤了。 哎，按照我们这个行价来说，咱就说那个农贸市场。 人的这个产品这么好啊，你真的是从心里就美哈，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，只要199元，您拿走的4大包4斤哈。我们的电话是 口感保证您的营养， 嗯，所以呢这个组合啊，会过日子人呢这个脑子里一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 哎，划算 的，所以真的不要错过，赶快来拨打电话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放上包好的核桃， 没错， 所以叫做枣夹核桃。 哎，很多人说，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我问问大家，您要是光吃这个核桃的话，您可能会觉得说，哎呦，有点干，有点硬， 然后这个脆和软糯的融合在一起，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都是喜欢吃的。 当然了，所以我要提醒给大家，就是今天这个实惠程度有多高。级的这样一个和田骏枣这个品种，这个品种好在哪儿？皮儿特薄，肉特别厚，而且又暖又弱，同时还特别的香脆。但是呢，就是您要说自己吃，外出的时候携带一下，放在办公室里面，放在车里面，它很干净卫生的同时，特别方便您来使用。 对，因为它个儿非常大，每一个都塑封。这个吐虎啊什么特别麻烦，但你单吃这个核桃的话呢，多吃几个会觉得有点这个苦涩或者过于油腻了哈，也有点干。如果把 再来说第二点的话，就性价比，买东西嘛，买的划算又便宜，东西还好，哎，那您今天就是赚着了，因为4斤啊，买2斤， 一大盒， 啊，一大盒。 是吧？刚才你说了，每一个都像那个刚出生那个小孩， 哎， 那个小拳头那么大， 没错没错。 所以真的是个头非常的大，特别的合算哈。而且像这样， 到10月21号，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，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立减5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。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，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RBC 越来越大了， 是的， 都跟着北京人的口味都改了，市场越来越大，那么四川那个地方有非常好的茶青， 花茶也好，红茶也好，绿茶也好，不就是哪儿的茶叶好？丰富，那用青城山的茶青，再从茉莉花哪儿好？这支广西横线400多年种茉莉花的历史，就这儿的茉莉花那是当足了。还有您看不见的弓呢，有人说印不很简单吗？跟您家腌咸菜、腌咸菜、腌咸鸭蛋似的，拿一缸啪一放，不管了，一个礼拜之后再开，四川泡菜不都那么做的吗？六斤茶基本折腾一礼拜，这一礼拜人不合眼，对吧？不停的在搅这个花，当然得倒班啊，最后才能出来这么一 定的价格就不。 这样的好的茉莉花，先不说什么青城的出来，这样好的茉莉花茶，这个品质，咱们最后喝的是茶，不管你哪儿的产地，在北京的各个茶庄，北京有的是有名的茶庄。 我们的听众以实惠而来的、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，一共是2斤的啊，青城山的茉莉花茶， 2斤啊，半斤 99块钱，3斤茶叶， 兄弟没开玩笑吧？ 这 啊， 不可能跟大家开。 499，你要喝3斤茶、啊， 一言九鼎，而且是来。 高碎都未必能买到好的，都是默默扎着的，对吧？但这100多块钱，你喝的可真的是700-800块钱的品质啊！ 所以您听到这儿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吧。 用那控制那个柔软度，它就碎了，就打成沫了。您那高碎从哪儿来的？那不都是打出来的，对吧？ 所以说，这款茶拿到我们公司以后，拿到台里以后。青城山的茉莉花茶的品质回馈组，其中包括3斤的茉莉花茶、在市场上得1000多块钱肯定是有的、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只需50元，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， 谢谢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。